是这样。 好， 一会儿可以商量一下啊，把你手机上拍的这些照片给那大哥分享一下。 好， 谢谢 啊，谢谢曹丽的介绍。曹丽的介绍，让我感觉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就是看也看不够，拍也拍不够，因为是 一个闻也闻不够呢， 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对，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介绍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的范成兵教授，欢迎您。 你好。 还有啊，这是正忙着拍照呢，是来自社科院的宏源研究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好。 还有我们今天的在这一时段的新朋友，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李和岩副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这李老师啊，这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刚才不提到这些 装备 吗？一会儿咱们可以啊，好好的问一下，请教一下。 好，咱们还是先从非常整齐的徒步方队说起。我们的徒步方队确实非常非常有气势，而且不仅仅是三军仪仗队，各军兵种的徒步方队都非常非常的整齐。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说徒步方队的每一个人要能做到站立两小时不动，正步行进200米，齐步行进1000米，动作不变形。所以首先想请范老师和洪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达到上述的高水准怎么做得到呢？ 对呀， 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吗？ 范老师您能做到吗？ 我够呛啊，因为我 年轻的时候应该有 我有对这个问题啊，我有两个 感受。 一个确实是很不容易。 对 啊，就正如您问我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对我来说困难很大。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必须付出汗水啊，甚至还要负伤。但是呢，我又要说，这是作为一名军人，他必须做到，他应该做到。啊，军人是什么？啊，军人他是时刻准备着，为着国家的安全，啊，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连这个做不到，那么他还能付出他的生命吗？所以说这时候我想起一句话，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洪老师。我实事求是的讲，跟您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现在您发在微博或者微信上的照片，是当年您头顶钢盔、手持钢枪的照片。当年您当兵的时候，达到这样的水准吗？ 其实我当时呢是达到的是一个半小时不动。还这个离两个小时的还是这个比较远的，而且呢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大雨里边，那么能够站上这个40分钟啊一个小时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么长时间呢，我们还确实没有过这样的这个训练，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一种的这个站立其实呢是部队威严和部队的养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不动如山。那么这个军队呢，一支好的军队，它一定要像山一样，那么它这个在那里屹立着，而且呢给你一种这个威严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它动如脱兔，而且呢像一支利箭一样就能够打出去，那么就是这个它动静要这个结合起来。其实呢我们的这个部队呢是有着光荣的这个传统的，无论是哪一个部队，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里边都有自己的长处和自己的一个光荣的一个传承。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这个纪念大会啊，这个阅兵式当中，刚才也特别提到了，有50多位的将军是担任啊方队的这个领队，而且是要求每个徒步方队、装备方队至少有一名将军来担任领队，对吧？我们可以想见啊，将军他实际上是一个有年纪的人啊，就跟我们这个方老师应该差不多，是属于同龄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说您现在能做到吗？其实也有一个想法，对于这些有年龄的这些将军们。对于这些军人们，其实又是一个更大的考验，跟年轻人还不太一样，对吧，范老师？ 这里面的许多将军我都认识，这些将军应该说，我跟洪老师在下面也说过，他们的素质啊，是非常好的啊，他们有这样的基础，但是年龄，毕竟啊，都是50岁上下的人， 是 对 啊，那么能和战士们啊。80后、90后一起，来进行参加阅兵，确实是不容易。这一次也是第一次。过去阅兵呢，虽然有将军分队，但是呢，他都是我们年轻人来担负的。 对 这次这个做法非常的好。 太棒了。 而且他们走在每一个排的最前面啊，他们的步伐，他们的精神要给后面的年轻的士兵做出表率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徒步方队他们手中所持的钢枪啊。我们说枪支是士兵的生命，那么除了整齐划一的步伐，战士手中的钢枪是每次检阅仪式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我们连线著名的枪械专家，北京铁路公安学校的射击教官王秀宇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参与枪支的奥妙。王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有关这次参与部队所持有的枪支，你有怎样的观察和点评？ 啊，今天通过这个胜利的阅兵上，咱们看到这个十一个方队上，十个徒步方队都持有这个步兵轻武器。咱们先从这个领队的将军说起。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我们这个排在队前的两名将军上，腰间挎的那个小手枪上非常精致。这个就是从这个枪套上观察的，就是和以往的这个阅兵这个携带的小手枪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从皮套上就能看出来，就不是过去的那种77式手枪那种枪套。 就是这次装备新，小到手枪都更新。 对，就是一种新型的手枪，就是现在是5.8毫米的11式手枪。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在这个阅兵的方队当中，以及机械化方队当中呢，是吧？就是手枪是两种，一种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枪套的上盖半敞开式的，那个一看就是92式这个5.8毫米手枪。然后这个领队的将军们的精致的小手枪上，都是新装备的这个5.8毫米11式手枪，这个专门就是兵工部门是吧？这个配回给这个解放军这个就是说团以上军官使用。 那持有的这个自动步枪呢？ 自动步枪是吧？这个十个方队呢是主要是两种自动步枪，然后就这个注意这个有三个方队呢使用的是03式自动步枪。这次呢03自动步枪这个和这个60年大庆的这个方队还有所区别。60年大庆这个步兵方队呢也使用03式步枪，但是他没有上刺刀，这个采用挂枪方式是吧？这个正步通过这个广场。这次呢就是从这个持枪方式上有所改革，三个方队的03式自动步枪是吧，都是把这个寒光闪闪的刺刀上这个安装上了，然后采用这个是吧，比较这个英姿勃勃的这种劈枪动作是吧，以端枪的形式啊，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三个这个03式自动步枪方队，然后其他方队呢是吧，那七个方队呢使用的都是95式的自动步枪，采用挂枪的方式啊，通过天安门广场， 就是说持枪的方式和我们的武器装备都有创新啊。 对， 好，谢谢王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非常的感谢啊，我刚才听到这个分析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精到了。 是， 咱们这儿还有一位专家呢，也是啊，咱们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徒步方队啊，米秒不差，对吧？那像这个坦克啊、装甲车呀、还有自行火炮啊，这哈、这装备，这要在整 个 的这个方队当中，我看有一数字说等速时间正负误差在0.3秒，距离正负是10厘米。这个很难想象啊，因为这些大型的军事设备咱们要开起来跟平时的小汽车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接下来来抓紧啊，有请这个李和岩副教授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做到，这里边有一些什么窍门吗？自动驾驶难道是 因为现在的新的装备基本都装了新式的变速箱，跟我们开自动挡车一样，它有一个 是吧， 它有个液力元件，这液力元件是好东西，自适应，但是就不好控制准确性，所以说、 不好控制准确性。 对，因为它是一个自适应的，负载大它就慢一点，负载小它就快一点。 对， 就是说它有个惯性是吗？ 对，它有一个自适应调节，不能够准确控制某一点，所以说要进入到这一点来说确实比较难，恐怕就第一个就是油门控制比较难一点。 它这油门跟咱们平时开小汽车一样吗？ 我们现在坦克的操纵方式跟我们原来一样，我们的坦克的变速的操纵杆再加上转向的方向盘，其实现在开坦克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所以说 开汽车就会开坦克。 现在应该是只要你能忍受到那个颠簸应该都可以，但是这个训练我觉得一个是油门的控制，另外一个就是距离之间的控制，包括摄像啊、标准定位啊，这个还是训练比较难。其实大家还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这些坦克兵今天早上应该是凌晨就应该从昌平这边出发到这边，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应该7-8个小时应该是没有睡， 能够接。 而且他是要在这里边，这个环境对他来讲也 是。 是 是是，应该从一晚上这么长的时间，包括才刚说步兵站两个小时，其实他们已经不是两个小时，从集结到出发，应该都已经五六个小时了。能够不论说步兵到装备，能够保持这样的训练的一个素质，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体现了水平，体现了素质，体现了吃苦的能力。 就这个要当坦克兵，会不会也得像咱们考驾照一样那么难呀？ 坦克兵也有考，考级分为一级、二级什么的也有考，但坦克兵比较遭罪。确实，因为它内部又不像咱们开车有空调。 对， 它那 我记得以前还有身高的限制是吧？ 对，太高了，太胖了也进不去。所以说它对于坦克兵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另外，对于装备的适应性，它起码来说，长期开一辆车三四个小时要有个适应性，不至于像我们普通人开开车晕车呀什么的，因为它还有一个极强的耐受能力。当然，我们的装备现在也提高水平了，也保证了我们人员能够更持久的持有这种颠簸的状态。 那很糟糕了，我这个是身高1.81米，那么体重呢200斤，那我当驾驶员或者当一个这个车长是不够格的。 控制体重，后勤保障吧。 对对，可以再给他们做饭。其实呢，在这里边。他们的这个油门控制呢，就是因为它是刚才您说到这个自适应，而且呢它采用这个自动变速的这种系统，而自动变速在它的这个行进当中，那么还要经过这个它的车载电脑的自动的这个芯片，它自动的这个调节，那么在这个调节过程，它等于又加了这么一道的这个处理系统，所以呢，人的这种这个运动，人的这种处理呢，还要这个增加了一道这个反馈的过程， 比原来还更复杂。 对，而且呢，它这个，比如我让它这个减速，它呢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油门啊，这个路面呀、等等，它要做出判断。所以呢，它这个判断的里边呢，就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就不如人操纵那么直接。所以这里边呢，确实它的这个里边的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使用的这个北斗的卫星对他们这个车每一辆车进行精确的这个定位来判定，哎，你今天做的不好，哎，你今天比昨天有很大的进步，对，就是这种科技练兵，这种科技的含量呢，我们现在今天是大大的提高了。 通过今天这个场合，也确实让我们感慨，我们说坦克是陆战之王啊，坦克车经过我们电台楼下的时候，就是我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包括今天观礼的很多。这个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英武帅气，轰隆隆的大地都在颤抖，这样的感觉，觉得真的是特别，现在叫特别酷啊，特别帅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没有三位刚才这个解说的话，确实很难想象是要背后超量的付出才能够具备这样的高素质的这样的能力的。 对啊，一秒不差， 平时训练，他们虽然说这次是主要是档位固定， 对， 油门微控，但是这也很难的， 要 这么长的路，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经过一个场，人都是要紧张的。 对， 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还要保持那样的一个训练素质，能够把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心理素质还是要过硬的。 这个时候练的不光是技术，还有心理，对吧？ 对， 在这次的这个参阅的车辆方队里边，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模块化， 对 吧？ 是， 跟咱们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啊。刚才还列了说一共六个，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模块化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其实我觉得这次方队亮点还是挺突出的，它就对我的感觉，第一呢，它强调一个体系的完整，包括第一个模块地面的突击，从主战坦克到战车到两栖车到高射炮再到防空，应该它是比较完整的， 对， 攻也可以，防也可以，再到它的防空导弹这边，你看从近远中到近超近距离都有，高低空都有。到海上的攻击，从近处的防卫红旗十啊，还有海红旗九啊，再到它的鹰击83、鹰击12、鹰击62，从近到远也都完备的。再到它的战略打击，从东风15B、16、21、21D、26、26，再到31A、32-5B，应该说从近到远都有。所以说，应该说，就是六十年大庆的时候的阅兵，感到很轻的装备很新奇，感到从无到有。现在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尤其今年的阅兵，感觉到装备是从有到完善，体系的完善，非常的让人感到兴奋。应该说，有了体系的完善，就可以再有后续的发展，就会成章兼制的发展。而且，对我来说印象还有是呢，就是他把这次的后勤保障的车辆也放在上面， 是 还有信息支援方式。上面表征就是他重视了，我们都说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所以说他确实强调了实用，能打仗， 就是我们拿出去能打，不是说给别人看的东西， 对， 他能打仗，这个是关键的。 对，我们在这之前啊，做类似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全都是现役的， 对，全是现役的， 对吧？这是一点，当然里边体现了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节俭的作风。 应该说最新的装备也应该服役两三年了， 对呀、啊， 才能形成战斗力。所以说。不光给这些战士们国家，还给我们背后的一些军工人也应该给一些奖励、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军工账、啊，分你一半是吧？ 因为这些东西的装备上都反映这国家的一个技术特征和技术的发展实力、 对， 这表明我们确实像我们现在的技术创新、技术驱动，确实没有技术支撑，装备都是废铁一堆。 对，因为在这儿特别要给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参阅的这些装备中就有李老师的作品。哎， 我们只是一点点 啊， 向李老师表示祝贺。 确实，我们在这之前也特别聊过，说像现在这样的一种展示啊，它其实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我不知道范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未来，比如说我们在强军上，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准备？ 这我们说、未来作战呢是体系作战， 对， 那么这次展示的方队就是按体系， 对， 啊，这个未来作战的作战体系的这个要素， 对， 来给展示的。那么从我的感觉啊，这个都是亮点，一个都不能少，体系作战嘛，一个都不能少， 对，一个都不能少。 哎，但是呢，就是要是我有特别感觉到我们。就是我觉得特别爱干 的， 哎，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信息资源力量，啊，防空反导这个方队，哎，还有战略打击，我讲的这个都是更多的是战略层面上的东西， 对， 作战嘛，这个军事这块分战略战役的战斗啊，或者是战术，那么战略，那么是最高层次的。所以我对这三个感觉是非常有感觉的。另外呢，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一些现在的一个装备，刚才说到都是现役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啊更好的装备啊，因为种种原因吧啊没有展示，啊，这次都是我们的可以说是国家的利器和重器。保卫我们国家安全和利益拓展的重要的力量。 范教授让我们看到了更远更美好的未来哈。 而且这一次从我个人来讲，我特别注意到导弹啊，就像李老师说的一样，就从二炮或者其他部队装备的这些各种门类的导弹来说，也体现了一种门类齐全啊这样的一个特点。 齐全。 嗯，黄老师。 近中远高低空都全。 其实在这里边呢，是我的感触呢，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三十年和现在这三十年呢，这个国防和军工都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发展。因为我们就想起了在1959年这个国庆阅兵的时候呢，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有的这种五六式、五九式，在59年都给它这个展示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前三十年，在毛泽东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国家的军工企业和我们的工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这个体国防工业体系，这两大体系就等于我们有了一个基础，跟世界的强国来对抗，跟世界的强国来这进行这个追赶，所以当时打下了雄厚的这个基础。我们到了现在呢，根据现在的新技术的革命，这个信息化的革命，以及这些这个新的工业的这个革命，我们现在逐渐的这个追上来了，我们的过去打下的工业基础呢，那么好了，现在有了新的这些这个产品，经过升级改造以后，那么我们就形成了这六大体系的这个对抗。现在战争呢，就是这个李老师和范老师所说的，就是这个不同的体系的全面的进行对抗，陆海空天电磁网络。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都要在这些方面呢，和这些世界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强国呢，来比肩和并齐。 确实，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整个的徒步和装备方队。那么我们说，行进中整齐划一，米秒不差，展现的是我们军队的纪律以及背后为了训练而付出的这些汗水， 对， 付出的这些努力。